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尽在你身边。 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同时也是音乐家刘炽先生的百年诞辰。今天国家大剧院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英雄赞歌》刘炽作品音乐会。在音乐会开始之前，导赏主持人李扬威和本场音乐会的指挥张毅，还有著名作曲家刘炽先生的长子刘欣欣，带我们走进刘炽先生的创作世界。 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的脑海中都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那一段战火硝烟、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1956年，随着电影《上甘岭》的上映，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唱遍新中国的大江南北。这首歌的曲作者就是刘炽。对很多人来说，或许并不熟悉这个名字，但他谱曲的作品您一定耳熟能详。《我的祖国》《英雄赞歌》让我们荡起双桨，《翻身到情》《新疆好》《祖国颂》《阿诗玛》等等，每一首都能勾起我们无限的回忆，成为了影响几代中国人的音乐经典。 让我们荡起双桨，乐在飞开波浪。 周恩来总理曾这样评价刘炽：他是我们延安长大的孩子，是我们党自己培养出来的作曲家。他的创作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一批宝贵的音乐遗产和精神财富。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周末好，非常高兴能够和您相约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冬日夜晚，共同欣赏国家大剧院冬日之约线上系列演出。我是主持人李扬威。那么今天我们为您呈现的是由中国交响乐团带来的英雄的赞歌刘炽作品音乐会。而在音乐会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特别的嘉宾。那一位呢是本场音乐会的指挥张毅先生，欢迎您张指。 大家晚上好。 那还有一位呢是刘炽先生的长子，那同时呢也是中国延安文艺学会文创产业中心的主任刘欣欣老师，欢迎您刘老师。 杨威好，大家好， 再次欢迎二位哈。那刚刚通过短片呢，我们已经回顾重温了刘炽先生很多的经典旋律。确实啊，我们也看到从延安鲁艺到长影小白楼，从冼星海先生的学生到我国著名的作曲家，刘炽先生在一生当中创作了1000多部经典的作品。而且在其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像工人、农民、儿童、教师等等这些普通人永远是他创作的主角。那说到这里呢，我记得刘炽先生在晚年有两句话也特别的打动我，我相信也表达了他的创作初心。一句呢就是祖国、人民、中华民族，这是我永恒的主题。那还有一句呢，就是我把音乐还给了人民。 所以说到这里呢，也特别想问问张芷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为大家策划呈现这样一场英雄的赞歌刘炽作品音乐会，是不是也是希望把刘炽先生这种为人民创作、服务人民的初心和精神表达出来、传承下去？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在跟刘欣欣老师啊，在2019年的时候啊，我们见面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策划，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如果能把刘炽老师的作品啊作为专场音乐会的这种方式把它展现在我们这个首都的舞台上，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的一生的作品都是为人民而创作啊，他的这个音乐的这个主角都是最普通的这些每一个人民， 都是普通人。 对，而且呢他的这个音乐的这个主题呢都是为人民啊，歌颂英雄，然后歌颂歌唱这个祖国啊等等这些，尤其是他有很多这个在这个普通百姓当中，每他的那种音乐符号啊，像一条大河就是一个音乐符号 啊， 让我们荡起双桨也是一个音乐的符号。 对， 那么在这个建党百年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呢，我们想呢以刘炽老师的音乐能够作为这种专场的音乐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 嗯， 当然他最高的这个平台去展现，那么我们会想在这个国家大剧院这个舞台上，音乐厅的这舞台上，然后呢由我们这个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啊，这个还有他们的合唱团共同来组织这场这样的音乐会。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是由指挥家张毅携手中国交响乐团带来的《英雄的赞歌》刘炽作品音乐会。那在音乐会开始，听到的就是由乔羽作词、刘炽作曲《祖国颂》。 Oh, 确实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呈现哈，一方面呢是致敬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致敬刘炽老师的一生。他的这一生啊，真的是在为人民创作，充分地体现了他的人民性和群众性。那么当然在这一次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哈，在选曲上我相信二位在选择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节目单当中啊，有近20首的作品， 是， 可以说是体现了刘炽先生在不同时期，同时也是不同类型的一些音乐创作。所以特别想问问张芷哈，包括刘老师，你们当时在做这个曲目安排的时候是怎么考虑和设计的？ 其实啊，挺艰难的， 挺艰难的， 因为你刚才说还有1000多部作品， 对， 那我们怎么从这1000多部作品当中，能够精选出一台音乐会？一台音乐会我们知道大概在90分钟到100分钟这样的，因为他好作品太多了，所以专门为这个事情呢，这个我跟刘欣欣老师啊，我记得很清楚，是在我们家哈，因为我们家离得不太远，尤其是在这个去年还在疫情期间啊，我们在这个筹划这个音乐会的时候就想。到底要选哪些作品啊？ 对， 这个刘老师当然对他的父亲的这种热爱啊，对国家的这种热爱，然后列了列了很多。我看了一下，大致上有将近3个小时的那个作品、 但时长有限，咱只有1个半小时。 对，我跟他说，我说那这个我知道这些作品都很优秀， 对， 但是呢，我说这个音乐会还是有音乐会的规律，是吧？所以呢，我就说你一定要忍痛割爱。但是呢，我们在选择作品的时候呢，我们大概有这么几个。组成部分是吧？组成就是怎么选择它的这些代表性。首先，我选的第一条肯定是它最有名的这些作品，是吧？你像这个《我的祖国》，那一条大河是基本上是家喻户晓，人人会唱啊。这个还有《英雄赞歌》，还有这个 双桨， 让我们荡起双桨，那是几代这个孩子们都会唱的啊。这是一类，但是双桨我们是把它并为。童声合唱当中的一个部分 哦， 因为刘炽老师刚才您也说他给儿童写了很多， 对对对， 那他在延安的时候其实他最开始的作品就是给孩子们写的，因为他那时候也是一个还像孩子一样的，还有一些风情的，这个就是风景啊，祖国大好河山这样的一类的作品，比如说这个滇池圆舞曲是吧，还有我那个 海面的阳光 啊，他创作了很多这样的作品， 对， 那么这是一类，对吧？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这个民族性的、器乐性的啊，像这个《新疆好》，还有就是说我们连想都想象不到的，就是第三套广播体操，哎，对，这个我说句实话，之前我根本都不知道这个第三套广播体操是刘炽先生创作的， 我也今天第一次知道。 哎，对呀、所以很多都是第一次，包括像那个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都朗朗上口哦，原来这也是刘炽先生创作的。还有这个像他那个歌剧《阿诗玛》，也是第一次以音乐会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个没有，从来没有过。 命运总。 刘炽先生，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他的作品民族风格浓郁，旋律优美，富于歌唱性。他的创作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音乐财产和精神财富。那今天听到的所有的歌曲都是由刘炽先生作曲的，耳边由潘天果独唱的《翻身到秦》就是由贺敬之作词，刘炽作曲，欣欣终生颜陪。 受苦的人

由指挥家张毅携手中国交响乐团共同带来的《英雄的赞歌》刘炽作品音乐会。现场导赏主持人是李扬威，导赏嘉宾是张毅和刘炽的儿子刘欣欣。刘炽先生的作品有《英雄赞歌》《我的祖国》《解放区的天》《让我们荡起双桨》，还有歌剧《阿诗玛》的选段，数量庞大，风格多样，而且每一首都是经典之作。耳边听到的这首《牧笛》独奏，耳边听到的这首《牧笛》就是由刘炽作曲，主笛演奏王华。 刘炽之所以能够 不断地写出各种各样的好的作品，甚至大批的经典作品，就是因为他一直在记着，深深地记着他的老师冼星海给他说的一段话，就是说努力学习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中国的新音乐来。这个我这个表述的是一字不差。 我觉得也是因为刘炽先生一直以来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因为据我所知哈，他在每一次创作的过程当中都会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比如说像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曲，在创作的时候他真的是跟孩子们上了船，在颐和园的湖上去找感觉，去找灵感，是不是？这个背后有没有什么故事？ 是的，我父亲他怕水的。 他怕水，对。 他真是怕水。 哦，但是呢，还能去体验，然后给创作积累那么多的灵感。 所以当时确实是因为这一群小朋友 啊， 那小孩子们不管，就愣把他拽着，就不由分说把他拉下，就是拉下水，拉到船里嘛。 是在北海，是在北海。 他真正那个体验，对，在颐和园。 嗯。 啊。 拍的电视片是在北海。 对，拍电视片的北海。让我荡起双桨可能是刘炽创作时间最短的一首曲子，这个确实是讲就挺神奇的， 是二十多分钟， 二十，他自己说实际上就是二十分钟啊，咱们到那个颐和园的旁边那有个犀牛望的大石头， 嗯， 就在那儿写的，而且他就在自己腿上写出来，摸了一片小纸，这个呢特别有意思，所以说是因为孩子的天真就把他拉下水以后，然后就产生了这么一个经典作品。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看见到你在北海浪，小船环绕着你手中桨，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里面吹来 说这个才华，这个灵感真的是让人赞叹哈，但是它的来源绝对是因为他对于人民的这种热爱，对于人民的这种感情。 作曲家刘炽在六十多年的艺术生涯里创作了一千多首音乐佳作，在音乐会筹备过程当中，指挥从众多的优秀作品当中选定了音乐会上演的十一首曲目。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作品仅用了二十多分钟就完成，这是我们听到的歌曲背后的故事。那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是《心将好》，由马寒冰作词，刘炽作曲。 我们心将好地方啊，天上南北 上天，积雪融化灌浓妆。 在刘炽的恩师冼星海的眼中，他进鲁艺就显出了作曲天分，被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在合作伙伴的眼中，他是中国音乐界的快手，是经典旋律的缔造者。在儿子刘欣欣的眼中，他是一个随和健谈、耿直淳朴的长者，把对祖国和人民的爱深深地融入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刘炽这位人民的音乐家，谱写出一首首经久传唱的经典作品。现在要听到这首是来自于歌剧《阿诗玛》当中的经典旋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广播体操的音乐，第三套广播体操作曲就是刘炽。那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耳边的音乐还能够跟着舞动起来。那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会呢，就是刚刚在国家大剧院线上演出的《英雄的赞歌》刘炽作品音乐会，由指挥家张毅携手中国交响乐团带来的。那关于刘炽的作品，可能很多朋友最熟悉的或者是代表性的，就是来自于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那我们现在也来听听刘炽的儿子刘欣欣为我们讲述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这个呢，说起来，乔宇叔叔，因为他写这歌词用了10天，他就心里就他得平衡啊，说我写了10天，恁爸也用了10几天了啊，意思说你爸这个曲子也说不出来了。他平时就是说刘炽是中国音乐界的快手， 嗯， 是吧？他这次 你爸也快不出来了，就这意思。就是说，那么这个词出来以后呢，就是因为电影导演沙蒙就是跟我爸，他说老弟，小老弟，我要你给我写这个，写这个曲子，就我要求不高，我要你给我写个歌，就是人们看了这个电影以后，因为唱你的歌会再回去去看咱们这部电影。 这要求挺高的呀。 啊，是啊，他要求不高。然后我爸说这个剧本真是感动了他，所以他这次你看分析上百首，你说小白楼里头人就说 是疯了是吧，一天也不出来。 他关键写那纸条写的是刘炽死了 啊，但真是这样，就是说刘炽是很爱交朋友 啊， 所以呢他在那儿就不胜其扰，只要他一到哪儿以后，那些找他的人 登门拜访， 就一天到晚不断。 哦， 啊，所以最后他实在没辙了，他一急，然后他就写了个条，就是刘炽死了，一个感叹号，他就把他真的贴到门上了。那人家就确实知道说他动真格的了，可有意思了。就是最后还是从河北的一个民间的一个小调，是吧？再简单不过了，但是他把它发展，最后形成了《我的祖国一条大河》。啊，但是我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当刘炽在做这部作品的时候，他想的是最普通的中国的，就咱们志愿军的士兵。 Oh. 啊，那么志愿军的士兵绝大部分又都是农民子弟，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一直在想说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为什么要用一个民歌风格的嗓子来唱。 嗯， 他这里面因为毕竟中国的绝大部分老百姓他是听民歌长大的，他不是听西洋歌剧或者美声唱法长大的，所以这个心意其实是我觉得刘炽是用心呢很深的啊。那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后试唱了以后，那么最后是乔宇叔叔提的，说那个时候郭兰英，我叫阿姨了，到北京时间不长，说让兰英来试试。最后他试了以后呢，然后刘炽就定了，定了以后在录音出来以后，那么连导演沙蒙就包括在场呢都很感动，就感动的很多人就当时听了就热泪盈眶。所以沙蒙走到我爸那儿说，握着就是刘炽的手说，老弟太好了太好了。 嗯，所以其实啊真的是有了足够的执着和热爱，最后才能创作出这样流传几代的曲目，而且我觉得确实最终的效果也做到了哈。你看我的祖国这首歌曲作为上甘岭的插曲，真的是做到了我再次听起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想再回去看一遍那部电影。 是的， 而且正如总书记说的那句话哈，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也真的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啊，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咱们叫英雄的赞歌呢？因为《英雄儿女》这部电影，开始我爸就说，你说破大天去，就我不能再接了，这个你让我超越我自己太难了，是吧？好，尤其那已经成为就是耳熟能详的经典，你又让我超越我自己，然后死都不接。 哦， 就是这样。最后呢他们就没办法，最后是剧本里拿着，我不看，别给我，我不看，他就生怕看了以后被感动了。最后这种情况他说没辙，他看了，然后看了以后立马变了。立马变了，他开始主动的去找人呢，什么这那，就是说他自己被志愿军又一次被志愿军感动了。 感动了， 但是你感动了，问题是你也在做这音乐，就是《英雄儿女》里头除了四首歌以外，27段交响乐的配器，多大的工作量啊！ 太复杂了。 他用的素材是他在早年在内蒙鄂尔多斯，是吧？搜集的内蒙民歌，还有俄罗斯的一个大提琴曲。是吧，这两个素材这风马牛不相及嘛，是吧，都是，但都有这几个音，哒哒滴哒哒，是吧， 对， 那个大提琴是大提琴是哒哒滴哒哒哒滴来哒哒滴，但是他就用了前面这个四个音，嗦嗦咪哆嗦。 嗯， 那包括内蒙有个名歌就是叫我的红走马，就是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就是那红走马就走马嘛，就踢踢哒哒的。但是他从这个音阶里头，他说嗦嗦咪哆嗦啦咪来哆来咪嗦来哆啦嗦。 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 高人 来咪嗦拉嗦咪嗦嗦咪来哆来咪，你看他把就是一个音乐动机，他的扩张，他怎么扩张的？咪嗦拉哆，这里面有很多，就是你分析这一首，你会发现刘志的所谓七度大跳、六度大跳，刘志的这个就是这种这个叫爬音进行里头都有。 嗯， 哆西拉咪嗦拉嗦拉瑞，再往上拉哆瑞，这不就是典型的刘志的上行？ 嗯， 拉哆瑞咪瑞哆咪。嗦拉瑞哆瑞拉嗦，然后问题写到这儿以后呢，没词了，他抑制不住，他自己觉得就收不住，他觉得情绪，包括志远君呢，他没说完心里的话，音乐也没发完，他没词了，所以这两句为什么大地美如画，是吧？英雄的鲜血染红了他，为什么大地春常在？是吧？英雄的生命开鲜花，这是刘志的神来之笔。我觉得我父亲他是一个很相当淳朴的人，他是一个相当平民化的人，你这让我说的话， 嗯 啊，就是说他没有任何架子，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普通的士兵啊农民呢、啊、是吧，这个就是喜欢跟他交朋友，是吧？就是你把根植在哪里，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我们不是回到我们自己的根基上，那我们的艺术的发展，那它就是叫无源之水，是吧？无本之木了。 嗯，所以其实最后我还是想再提到刘炽先生在晚年的时候对自己一生做的一个总结。他说：“我只是把音乐还给了人民。”但是其实今天跟二位交流以后，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他还给人民的不再是那些原来的民间小调，而是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最能够体现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精神价值的艺术佳作。那同时呢，我相信这也是留给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